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速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不知道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哈，您在什么样的行业工作，压力大不大，有没有这样的冲动，老子不干了啊，老子辞职去干点想干的事儿吧。当然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呢是有这样的想法啊，想想而已，然后呢又非常鄙视自己的回到工作岗位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现实的牵绊是放不下的。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身边着实也有不少人放下了现在手头的工作，去追寻他们心中的理想。当然有一直在尝试的，也有追寻了一段时间又打道回府了。今天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毕业、辞职、工作、辞职、创业，然后找寻生活方向，这么一些不同人的人生轨迹。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希，你有没有听说过禅修啊？ 禅修，我最近有一位朋友就禅修了。 他是在家呀，还是去一个什么地方跟人学习呢？ 他是自己是创业者，所以他其实每年会抽固定的时间去到山里跟着师傅去修行。 也就是说他是间歇性的，相当于给自己放个假，对不对？ 对。 完了之后再充好电回去上班。 对，但是他自从一年前开始接触禅修，他的生活、饮食、起居、着装、形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嗯，但是他没有脱离， 没有完全脱离社会， 对 他创业那摊事儿还在正常进行。 嗯，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张先生，12年从复旦硕士毕业，毕业之后呢就在 IT 企业工作，他的年薪很高，40-50万，而且他说3年就能翻一番。但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加上自己性格内向，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有点适应不了，第2年就抑郁了，于是呢就辞职回家种地。后来呢又去了一个禅修中心做义工，他说金钱不是快乐的源泉，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不喜欢消费名牌，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赚那么多的钱呢。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就不会回去工作，他想要活出生命的意义来。但是他的老家是在一个农村，从他们那儿能考到复旦的基本上没有啊，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所以他的父母并不理解他，但是现在呢也拿他没有办法。他现在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啊要自己去读书啊，然后呢自己去耕种啊， 在家务农 倒没在家了啊，他是在一个地方啊专门的做这样的工作。原来呢他是农村的嘛，所以说他很高兴又回到了和这个土地啊 接触大自然、 和农业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生活。那这是他的选择啊。张希你怎么来看？ 我还挺佩服他的勇气的。 他的同学也说了同样的话。 哦，真的吗？ 就是我们挺佩服他的，我们做不到。 嗯，对，第一是年毕业以后年薪四五十万，其实现在这个水平挺高的。 他一二年毕业才工作是吧？五六年呢。 对，而且其实看上去他家里对他也有期待。 嗯， 但是他能够那么清晰的知道自己要什么，根据他说的话，很明显他说我不要钱嘛， 嗯， 我不要那么多钱，所以他可能还是很享受跟大自然接触啊，日出而作，日落，日落而息的这种生活。 第一，大家都羡慕，羡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考虑他应当背负的责任。 嗯， 我们先不说社会责任， 嗯， 没说家庭责任 嘛，是， 就父母把你供出来， 嗯， 你要不要反哺于父母？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很纠结的问题。 对， 就是我现在按照这个传统要求，我肯定要为家里减轻负担， 供养， 对吧？供养父母，嗯，但是呢，我目前这种上班的方式呢，又让我很痛苦。 嗯， 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所以他抑郁了。 对啊，我一看到抑郁的话，这个就应该蛮严重的了， 嗯， 他的压力啊情绪啊自己处理不了了嘛。我个人还是支持他的做法的， 嗯， 反哺家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形式的爱，但是一个人首先要有爱自己的能力才能更好的爱别人， 嗯，对 对。如果我还吃不饱，然后我把我手里仅存的这点余粮，都不是余粮了，仅存的这点口粮送给家里人的话，其实谁都会吃得非常的有压力。 嗯，就是说我还抑郁，我还这个去强迫自己工作然后供养家里的话，其实家里人也难受， 嗯，对。而且说到如果说到抑郁的话，它发展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里面都有很多悲剧的， 嗯， 对吧？那可能他最后会觉得活着没有意义，那也许家里跟他相处的时间就会少了呀。 对，是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为了要解决家里的负担去干自己很不愿意干的工作， 嗯 啊。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杨子姗演的一个电影啊？他演的就是，他是全素颜出演的，是一个在深圳工厂里打工的农村的姑娘。她的这个父亲又得重病了，她自己呢去做那个叫什么呀？药物实验去挣钱。 哦， 你做那个药物实验收入很高，一天一晚上就是几千块嘛。 嗯，但有可能对身体会产生一些， 但是对肝脏啊什么的会造成一些影响， 损害哈。 对，损害等等啊， 嗯， 那就没有办法嘛。 嗯， 对，为了家庭去做了自己很不愿意做的事情。 嗯嗯，这里边就听到了有牺牲啊，有妥协。 嗯嗯，这位朋友的这个选择来说呢，有人说了，他的这种选择没有给社会带来这个负面的影响是吧，没给社会添乱。 嗯， 而且呢他这样的活法呢其实对于他的这个身心来说至少是有积极意义的， 嗯，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其他的那种道德的方式来对他进行这个审判也好或者是评价也好。 对，无可厚非。而且我觉得现在出现这样的事，就是这样的事件的话，反而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为什么？能感觉到价值观更多元了。 对，当然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嘛。 嗯， 你看哈，工作五六年，年薪四五十万，是吧？三年还能再翻番。 嗯， 所以呢，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嗯， 如果年薪不是四五十万，年薪是二三十万， 嗯， 减一半， 嗯， 对不对？ 没有那么忙， 别三年翻一倍了， 对， 我们四年五年翻一倍， 嗯， 那还会不适应吗？ 嗯，可能就没有那么忙，没有那么有压力。所以我们有说法说，以什么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感啊， 嗯， 是灰度，就是黑和白之间你的那个灰度越多， 哦， 你就会越容易感觉到幸福，而不是很极端。他这个案其实能看出来就有点极端。 就是他工作也属于那个拔尖儿的，然后这个选择呢也属于少数人的选择，是吧？ 有点类似于避世的选择。 对， 对吧？ 嗯， 所以如果把工作比喻成黑，把这个避世比喻成白，除了这两个中间还有很多灰呀， 嗯， 对吧？那你能不能半年工作，然后半年休息，或者去找一份钱不那么多的工作，压力少一些的， 嗯， 对吧？ 是，所以呢，他的这种选择我们还是要这个理解的，对吧？但是，我们还得反思一下是什么让他这样。或者说他 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还有什么样的选择不这样？ 对，就既能兼顾到自己的身心压力，嗯，又能兼顾到自己的家庭责任。 嗯，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搏，啊，就是说啊，在我这个 多少岁之前啊，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吧？在我身体倒下之前啊，但是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在之前呢？ 对，这个未来很难预测呀， 很难预测， 对， 是不是？ 对，所以其实就是悠着点，就是悠着点，你能干的比较长嘛。 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经济的大环境也决定了很多企业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面临的这个挑战是巨大的。有些企业的文化也决定了员工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对不对？ 对。 所以很多人也会身处这样一个漩涡。 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就感觉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对。你刚才说的你那个创业的朋友，那岂不是更是如此啊？在创业这条道上，是吧？你要是稍微休息片刻，有可能就会被落下。那他怎么还有时间去，是吧？ 禅修。 对。 他最近这一两年算潇洒多了，创业前三年是非常辛苦的。后来。 所以他也是在搏嘛。 对，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熬过了前期最艰辛的那个阶段，现在他的业务比较稳定了。然后他等于每年的业务量是稳定的，就基本的生存是能保障，然后他也不期待说赚大钱，说短期内迅速扩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更多的想要去兼顾自己的身心。 好，年轻还是要搏一搏的啊！如果年轻大家都随遇而安了哈，都好吧。哎，可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以这种心态的话， 差不多就行了之类的。 对啊，什么戏啊这种，那我想这个社会就整个会走下坡路。但是呢，就是说咱们要做好一定的规划，把握好自己的这种身体所承受的这个度啊。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啊，眼睛一闭一睁，眼睛一睁一闭，是吧？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挚的歌颂，也是因为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朋友的这个咨询哈。这位朋友是真实的感受到了职场的这个残酷了。他说毕业就进了现在的公司，马上就快七年了，突然被要求换岗，之前做的售后现在让我做销售，工资底薪降了不说，我也不喜欢销售啊，压力大底薪少，一个月没有达到要求就要自动离职，这感觉不是变相要开了我吗？关键是我上班这么多年，怎么说也是老员工啊，让我换岗不得跟我谈吗？问问我的意愿吗？结果什么都没找我，直接让组长喊我走，相当的寒心。也许是我想多了，朋友都说老板只有利益关系，又不是朋友，凭啥关心你的感受啊？反正这几天很难受，冲动是想马上辞职，但是工作又不好找，女生年龄大了，在外面工作也是处于劣势，感受现在的这个职场的残酷，我有点受不了了，想问问该怎么办呢？你看，就是如果你不努力的工作，就有可能要努力的找工作。前面呢是太拼命的工作了，结果呢不想工作。 但这个女孩子，其实从她的描述里边能听得出来，她还有蛮多的愤慨和失望。 就我没有功劳，我有苦劳啊，都干七年了，对不对？ 然后说换岗就换岗，也没问过我，而且换的那个岗位还是她自己不擅长或者不喜欢做的。 我觉得从劳动法的角度来说，要你换岗这个事儿啊，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的。不能随随便便给你调岗的，因为你的劳动合同里写了你的岗位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对吧？你不同意，那可以那什么 协商 协商啊？对。但是问题就是摆在你面前，行啊，那不同意，那下一次就可能 不 给你签了，对吧？有这种隐性的压力在啊。那么你认为他该何去何从呢？ 哎呀。就我看到她的这个愤慨失望的同时，我又有点感慨，这个女孩子啊，她还蛮天真的 啊， 因为她企图在职场中谈感情 啊， 她对职场的期待是你们多体谅一下我，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这个期待是合理的，但是她要看明白职场的本质是交换场。交换场是什么意思？你的话语权取决于你自己的能力资源大小，对吧？咱们可以做另外一个设想啊，假如啊，他是一个在这个公司不可替代的人，那无论是给你换岗还是调薪，估计老板是不是都得看你脸色，就有话语权了嘛，所以说到底是人和职业，它是一种互动关系或者是交换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谁强大谁才有话语权， 是，如果你是老板的大客户，那你就有话语权，是吧？ 对，你分分钟虐他。 是，所以说要摆正自己的这个关系，供需关系决定了你们每个人的这个地位哈。 对，所以可能他现在这个阶段，不是说他一辈子都会这样，只是说他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没有储备特别过硬的本领和资源。 这七年了啊， 所以才会这么被动。 没有想到这一天，是不是？ 对，所以我也大胆猜测一下，也许他之前的那些年都过得比较的平顺，所以他才会觉得，就是可能也没被虐过，所以他会可能就不会想到说，其实，在职场和老板的这个位置上，没人性很正常。你遇到有人性的老板，那才是运气好。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他原来是做售后，现在让去做 销 售。你看他整个的这个发言呀，然后情绪上的表达，都是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和立场上，对吧？那我们换一下，就是你分析一下，为什么是从售后要到销售？公司目前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是吧？你让这个让很多员工都去做销售，是不是现在公司这个业绩上 有压力？ 压力了， 有可能， 对，或者是说什么呢？或者是说现在公司要赶快的冲业绩，对吧？要扩大，迅速的扩大市场，招不来人，那就从内部调吧， 都有可能， 都有这种可能。 所以换岗，组织有这个安排，背后的原因。 对， 他一定要了解清楚。 是的，啊，这个可能是更核心的问题。你永远考虑的是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角色，没有考虑到你的老板在排兵布阵上面的分析，或者是目前公司面临的这种形势，对于你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这个也许你理清了，就会弄明白到底该不该走了。 对对、嗯，所以我们会看到职场中那些发展的比较好的人啊， 嗯， 俗称人生赢家的人， 嗯， 恰恰往往他都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能力， 嗯。 所以他能用他职业上的成功来兑换回他职业的幸福，既成功又幸福，那可不就是人生赢家吗？ 嗯，这种换位思考有可能是你换到了一个高度来思考， 嗯， 对吧？因为 格局 啊，你站在老板或公司的这个角度来看，比你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上来看的话，你看得更多， 对， 对吧？从这种意义上来做职业规划的话，你可能就会规划得更长远一点。 对啊对啊，换句话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短期内你帮公司冲了业绩，有两个好处，第一，公司记你一笔功劳、 嗯、 第二，也许你还培养了自己做销售的能力，然后也许未来有没有可能再回到你自己喜欢的岗位上。 嗯，你看他现在就直说了，不喜欢销售，压力大、 嗯、 底薪少， 嗯， 是吧，然后一个月没有达到要求就要走人，这种就是至少他是很排斥的， 排斥也能看得出来没有信心啊。 嗯 嗯 嗯，就没有做过这个领域， 对， 突然让他来做，再加上原来对于这个销售的这个工作并不认可， 嗯， 所以说他目前面临的这个挑战也是很大 很大， 该怎么适应？ 对，所以如果他是我的个案的话，第一步还是先要处理他情绪上的排斥的问题。 嗯， 就我们当然这里先假设，如果他不离开这个平台会怎么办哈？ 嗯， 先处理好情绪的问题，然后再看看怎么样能够帮他尽快的适应销售岗位的要求。 嗯， 那也许他过去干了一两个月能适应，赚的更多了，他对自己的评价会更好、更自信了，没准他还爱上销售了，也有可能。 只要开单啊， 嗯， 你可能就会有自信心了。 对。 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就是你的岗位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就算是领导他也有换岗和交流呢， 嗯， 何况是你呢、 嗯、 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个公司里的一颗螺丝钉、 嗯、 公司可能会根据自己战略的要求把我们放在某个地方，那这些安排是否和我们自己的职业发展以及和我们自身的能力以及我们对于这个岗位的认识相匹配啊、我觉得大家是时不常的需要去琢磨琢磨的、 嗯、 而不是永远固步自封，说我就干这个干挺好、 嗯、 啊，以后我也打算干这个了啊、 嗯、 除非你是甲方哈。 对，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交出我的心，直到遇见你。

猜到了这个开头，却没有猜到这个结尾。两年前的他啊，先后在央企外企工作，月薪过万，怀揣着田园梦回乡创业。然而兜转一圈之后，他又回到了原点，过几天准备到城里找工作，背后付出的是时间、数十万的资金，还有和家人的分歧。简单来说就是创业失败了，然后回去工作。你看啊，怀揣着田园梦。 对，我也在琢磨这三个字儿。我在想，哎呀，他这个梦成本还蛮高的。 那你结合你的那些来访者啊，有哪些不成熟的地方？ 第一点，田园梦是否等于创业梦？好多人创业是因为脑子里边有个想法，然后心里蠢蠢欲动，想要帮他实现。那这个角度，我们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叫做兴趣。但实际上你会发现，社会不为兴趣买单，他为能力买单。他们缺失的一点考量是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我的能力能不能 hold 得住我的兴趣。所以这是第一点的考量。第二点，好多人创业是一腔热血，他说好，我可以不计成本，或者说我可以我的经济基础允许我先不赚钱一年没问题。但是他在是想的太简单了。 好，想的太简单了。 对， 那人家原来也在大平台工作过呀。又是央企的，又是外企的。月薪过万，我能想象到他可能年纪还不是很大，是吧？现在大城市月薪过万也是很普通的嘛。 对吧？ 平台很大，年纪不大，对于他创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会意味着他想的过于简单吗？ 有可能，咱们分析几种可能性啊。第一，有可能一时冲动，他这种感觉，你喜欢这种感觉，是不是一定要把它发展成为职业？因为所有职业都是有风险的。如果你有一个执念，非要把兴趣做成职业啊，最坏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兴趣做吐了；第二，职业做没了。所以他这创业失败，就相当于职业做没了嘛。所以第一种可能就是他真是要么太冲动，想的太简单；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他可能厌倦了这种大城市的生活，想要逃离。但是逃离是不是意味着你也要就完全躲在一个村里捐一块地自己养鸡呢？那你能不能周末逃，或者你来个什么间隔创业的方式 来逃离？所以又结合到刚才所说的田园梦。有多少人的创业是为了逃离现在的工作？ 有啊，就是包括跳槽也是。你问他都说，我为什么想要创业，想要跳槽，是因为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岗位，或者是领导和团队。那我再追问一句，那你喜欢什么呢？不清楚，不知道。 是， 这麻烦就大了，这风险太大了。 两年的时间啊，数十万的资金，还有和家人的分歧，这是他付出的这个成本。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很多人他还是要继续生活嘛。所以呢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当中来。这些代价对他来说有没有帮助？我觉得人生都是一场经历嘛。但是呢不能白经历了。不能白活了。 所以从经历中其实会帮他梳理出来，创业他其实对一个人的综合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你的决策、分析、思考、判断、组织、沟通、协调，对吧？就这些能力，你想一想，在你后来的工作岗位中都是需要的。所以第一，其实他可以去盘点一下自己在创业中都积累，或者说都发展和培养了哪些能力。第二，创业本身也是一个开眼界的过程。你眼界开了，将来在你工作中遇到很多事情，你的格局可能会跟别人不一样。第三，很重要的是什么？夯实了你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变得可能比以前更淡定了。 或者是更现实了 啊。对 不那么理想了。 对，就不会那么怎么讲眼高手低啊之类的。 是。 哎，这是大多数，对不对？不能因为他创过业，你就对他有太多的否定，人能力不行啊，这人这个心性不坚定啊，等等，不是那样的啊。 嗯、 所以有些老板还挺喜欢创业者的，为啥呢？嗯、他当过老板，他知道老板苦啊。 对。 他当过老板，他就知道可能在某些关键的环节上啊，要怎么处理。所以再次回到职场，也许会比原来干的更好呢。啊， 嗯、 祝福大家。这个创业呢，还有一波人也挺想创业的，感觉现在的工作呀也没什么太多的这个意思了，上不去，下不来，对吧？年龄呢也到了40岁了。我们来看一位朋友他所分享的他自己和他同学的年近40的心态。学群里面大家纷纷讨论起一篇某公司员工人到中年被辞退后负担不起高房贷又找不到薪水更高的工作的文章。其实这种惶恐在很多年近40的中间层身上发生着。我的一位同学名校毕业，在知名外企做研发，做到快40，最近也跟我聊起他的惶恐。因为公司裁员开始了，他们这批中间层员工拿的薪水比年轻人高，但新的技能学习掌握的速度没有年轻人快，毕竟年龄大了，而且拖家带口，怎么也拼不过年轻人的时间和精神头啊。现在拥有的技能对于年轻人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以掌握的事情，所以有点朝不保夕的感觉。普遍的这一层人员处境都有些尴尬，除非做到上层，或者是掌握了核心技术，或者自主创业成功，否则都没有什么不可取代性，工资一高就成了潜在被裁的对象。我同学言谈间对我表示了一点羡慕，因为我好像在做着一份越老越吃香越老越来钱的工作。我是做咨询师，就好像老中医一样越老越吃香，但其中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你为什么没有成为老专家呀？后来这位作者就说他原来在 IT 企业工作的时候的经历啊。他说我在 IT 企业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公司里依然有40几岁的研发专家，而且是一把手，谁也取代不了。我们经常能够被他抓到去干活感到为荣。我们公司还高薪聘请了一个瑞典的老头，满头白发，但看问题时的视野和深度真不是随便谁都能起到他的作用的。那你为什么没有能成为这样的专家呢？我们项目组是以编程为主要工作的方式的，但我们组里的人表现出来的特质却有些不同。有些人对编程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没事儿就研究程序的新写法、新工具，经常发现新大陆式的把自己的新发现分享给我们，兴奋极了。有些呢，则只是完成任务，做完所有的时间。慢慢的，前者逐渐成为了技术骨干。我想，随便来个会编程的，想要培养成和他们一样的能力和见识，怕是不容易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他们那样孜孜不倦的兴趣。而我属于后者，我发现自己这个依然不具备不可取代性，因为这些沟通澄清不需要太难的知识技能，换个人也行啊。包括后来变成负责项目协调的工作后也是这种感觉，我认为智商超过100人人都可以替换我。好在我对人的兴趣不只是打交道，我喜欢研究人、了解人、深入琢磨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原理，这就把我逐渐带上了心理学的道路，并且越学越深，渐渐的不可自拔。今天我已经是一名心理咨询师，而且我觉得自己同样不容易被取代，因为要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多年的自我成长和专业精进是无法避免的。更重要的是，我还有不断提高下去的热望和强烈的动力。这个是有一个对比啊，把他和同学做了一个对比。 感觉他很幸福哈。 很幸福是吧？他就是提前发现了自己事业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对， 然后奋不顾身的就去了，是吧？那像这样的一个年近40岁的中间层，其实在大城市啊，这种焦虑其实蔓延的还挺快的， 很普遍 啊。 爬山头，爬到这个山头上，再往上好像也不想上去了，就那样了。然后发现世界这么大，我还想去别的山头上看一看，但又不知道哪些山头更适合自己。的技术人员的转型会相对更加困难一些，是因为技术之间本身是有壁垒的。 是。 对，所以从他描述的这两类情况，一个是他自己转成功了，一个是其他那些没有转成功的人的尴尬。其实我们可以延展一个话题，就是在组织内的职业的转型到底有几种可能性。按照他的这个描述，他比较崇尚的一种，我们把它叫做专业路径，就是老技术专家，对吧？ 瑞典老头。 对对对。那是金字塔嘛，所以这个上面的数量有限。还有一种是左右转岗，或者是大一点的组织内有可能会换行业都有可能转岗。但除了这三种以外，还有第四种，就是我的主业不变，另外一只脚踩在其他的职业上，有点类似于斜杠青年。 斜杠中年。 对，斜杠中年。所以一共有，粗略来算，一共有四种可能性。那真正面临转型的人，他首先就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和自己想要什么，去分析思考到底哪条路是我自己未来3到5年想要走的。 那如果已经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了，薪水越高越可能会被裁，你要让他再成为瑞典老头也有困难，是吧？ 继续精进可能他也学不动了，对吧？ 是啊，然后让他晋升，这个呢也是十里挑一啊，百里挑一的。让他再脚踏两只船还有可能吗？ 如果是，咱们其实用的是排除法，对吧？技术路线就努力不够就算了。然后这个晋升路线呢，这也看组织架构，对吧？然后现在是不是就只剩两条路了？要么就转岗，比如我原来做技术，那我现在做销售啊、市场啊、研发啊、人力啊。我不确定啊，这个要去看他的组织内部的架构和他的兴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说的那个脚踏两条船，我们很多来访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觉得有同样的这个尴尬，就会要开始尝试可能的第二职业。如果他比较幸运，他刚好探索出来这个第二职业呢又感兴趣，而且还挺擅长，学得快，那就比较接近他的天赋，那就慢慢的把能力培养起来，也许从兼职开始做，慢慢的转成全职，这就实现了这个软性的平移了。 还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创业的。 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容易选择创业了。 对对，但这个一定要谨慎，这个风险很大，因为创业成功其实背后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偶然的因素。 嗯嗯，好，说到这个转岗啊，那有没有可能用跳槽的方式来实现呢？ 可以啊， 就是你的优势在这家企业可能不是优势， 嗯， 但是到那家企业就是优势。 对，优势其实是一定要对标岗位要求的。 嗯 嗯，比如一个特别能说会道的人，你让他做会计，这根本不加分，对吧？ 嗯。 但是如果他特别擅长与人沟通，他做管理啊，他做需要就是通过语言去影响别人的工作，嗯、都是非常棒的。 换句话说，你看我在电台没什么优势，但我要去一个校广播站，我觉得是不是还有点优势呢？换句话说，你在一个大平台， 平台大小，对，这个也有区别。 哎，是不是你到了这个岁数，如果很难再有刚才所说的那些可能的话，你是不是换一个中小型的平台，对你来说稳定性会更强一点呢？ 对，相当于你在大平台上的那些经验啊、资历啊，都帮你背书了嘛。 嗯嗯，从这篇文章当中啊，我们再来看看作者的这种转型啊，他是喜欢研究人， 嗯， 就是。做技术的同时又开始转向做这种有点 跟人打交道 跟人打交道的这种工作啊。 嗯。 这个我想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 对，他这个转型是比较典型的按照自己职业兴趣来的。如果按职业兴趣代码来说，做技术和研发都是研究。 心理咨询这个跨度其实是挺大的、嗯、 对，挺大的， 一般人可能还很难有这么大的一个跨度、嗯、 对，因为研发它最核心的是动脑思考、 嗯、 但是心理咨询最核心的其实是助人和交流。 嗯 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研发人员都可以往这条路径上去走，是吧？他也是找到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他实践中自己，我觉得他是很有敏锐度的，他对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是有觉察的。 对， 嗯， 再结合到刚才你所说的那个优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我的做一个分析啊？我有哪些优势？ 嗯， 你自己没觉察到的话，是不是可以找别人啊，帮你一起啊，辅助的来测量一下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对，就是你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开玩笑的方式，就是你们都夸一下我吧、 嗯、 就是在你们眼里、嗯、一定要贴积极正向的标签、 嗯、 对吧？而且不能说虚的，不能说我是个好人我靠谱，你一定要举具体的事实，就过去我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怎么说怎么做的这些具体的事儿、 嗯。 然后夸我的过程中我把那些关键字都记下来，没准就能发现，哎，我特别善于跟人打交道、 嗯、 我同理心很强，我善于倾听，组织规划能力强等等，你就会把这些细节挖出来。 嗯嗯，是，这是别人对你的评价， 那 自己的评价不重要吗？ 当然重要，自己的评价我觉得是第一步，首先你要对自己有那个敏感度。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测评，包括自己写一些回顾一下自己过去做过的一些成就的故事啊， 嗯， 就自我梳理，再加上他人反馈，再辅助测评。 嗯 嗯， 那自我梳理有没有可能和别人反馈不一样？ 有这个可能性， 对吧？ 对， 就是你呈现出来的是你想要呈现出来的， 嗯， 是吧 ？Pretend to be， 、 嗯、 就是别人看到的可能是你的某种刻意的行为， 嗯， 不是自然流露了， 嗯，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参考别人给到你的这个评价？ 嗯，有两个维度哈。其实第一，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借助测评这个工具， 嗯， 因为很多测评工具它是可以测你的。自然流露那个维度你相对来说天赋是在哪里的， 嗯， 然后你自己自评呢一般都是根据你做的好的事儿，那个是结果，对吧？结果其实有点类似于你近乎完美的表现，我们把它定义为优势。那测评测出来的是天赋， 嗯 啊，所以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看是可以的。 嗯，好，我觉得在不同的这个职业生涯阶段呢，还是要充分的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优势有哪些，需要进行转型的时候，不管是在你的这个专业角度，还是在你的这种管理的这个级别上，以及你要进行这个跨界的转型当中， 这些优势都有可能是能够成功的帮你做选择的，以及让你日后能够做得更好的内心的这种驱动力。最后我们来说一个心态的问题。 嗯， 今天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啊。你看他叙述他们同学的这种心态呢，基本上就是这种朝不保夕啊，尴尬的这种角色啊，然后惶恐啊， 焦虑迷茫。 对对对，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有普遍性的这种情绪？ 如果要分析的话，首先有一个大的环境，就是社会环境，咱们现在节奏很快，变化很大。就常说唯一不变的是改变，但是我们要以不变应万变，那个不变是什么？不变是持续的能力提升。所以无论环境怎么变，只要我持续提升自己能力，我心里就不慌。所以咱们现在这个大的环境中，我们害怕被淘汰，害怕年纪大了，因为高薪被裁等等的，背后体现的都是焦虑。焦虑这个情绪背后深层次的是什么？是担心自己能力不足。所以这是一方面，就第一步我们先要去分辨一下我们主要的情绪是哪一部分。那还有一类情绪是什么叫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迷茫啊，或者说有点像是失落啊，那这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第一，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迷茫就是你不喜欢，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你会迷茫。那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你搞清楚你喜欢什么。那如果失落的话，它背后对应的其实是你想要的价值没拿到啊。那个就可能得具体分析，到底是环境原因还是你能力不够吧。 我想说，结合张希刚才所说的失望也好，迷茫也好，不够自信也好，如果这样的文章戳痛了你，那证明你在这个刚才所说的这几个点里面啊， 有感是吧？ 啊，一定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有可以做的事情和努力，对吧？ 对对，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文章没有感觉，那证明 你还挺好的， 挺好，是吧？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文章不能老看啊，老看老看，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刚才所说的这种优势激发起来，动力激发起来，反而让自己 容易吓着自己 啊。对，就是 哎，别人都焦虑了，为什么我不焦虑？ 那更好了。我的意思是，会不会陷入一种啊负向循环？你看啊，现在都这样了，哎呀，世界不得了了，这个天都快塌了呀。 就比较悲观和负面，要么就是破罐破摔，是吗？ 我有个观点，就是鸡汤不能老喝， 那 毒鸡汤更不能老喝。或者是能够给你带来负面情绪的这种文章，要慢慢的识别出来。 对 啊，有的时候一看标题我就知道这文章吧，少看是吧？看完之后你心里不爽，在一定的时候呢，你应该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积极起来，有选择性的去看你朋友圈里的一些内容。 是因为一个人他感觉到自己无论是对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社交关系有掌控权和主动权，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幸福感。 好，那如果大家呢都是处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今天听完这个也就算了啊，以后不要再传播这样的文章啊。好，谢谢张希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我们祝福啊每一位身处职场不同阶段的朋友都能够找到当下幸福的源泉和未来职业发展的方向。谢谢张希。 谢谢香露，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会。 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你笑我猫一样好奇，村民里偏又透着杀气。Darling， 我想告诉你，其实我比你爱我更爱你，善解人意，浪漫化。